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一次单纯的心灵朝圣之旅，竟引出种种诡异神秘的事件，一盘布局精巧复杂的棋局，谁才是真正的操纵者？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窃密》，作者田高希，演播爱宝。 紫林上空的风声越来越紧了，像是随时能把巨石刮倒一样。天哥有些担心，正打算起身出去查看一下，突然听到风声中有不同寻常的响动，但像是很轻微的脚步声。他不紧不慢地在帐篷的外面走，是谁呢？会在这个时候还在外面走动呢？田哥一翻身坐了起来，拧亮了冷光手电筒，拉开帐篷向外照去。黑暗中一个人影也没有。田哥皱了一下眉头，刚要拉好帐篷的时候，眼角突然一跳。他把灯光照向了地面，那里有一行脚印朝石林外面去了。六顶帐篷都亮着微弱的光线，每个帐篷里都有人影，那么是谁从宿营地离开了呢？天哥没有声张，而是穿上外套，跟随着那行足迹向石林外走去了。风声在石林的上空猛烈地呼啸着，破空声仿佛炮弹划过。天哥紧了紧衣领，石林里虽然没有什么风，但是空气非常的冷，更不用说那头顶风声里似乎还有狼的嚎叫声。天哥哈出了一团白雾，在一块微微晃动的巨石前停下了，脚印在这里消失了，不过地上有几片碎纸。天哥回身向着来路找去，漆黑中不见人影，只有风声在回荡。天哥不动声色地拾起了纸片，又浇了泡尿，才原路返回。六顶帐篷都安安静静，似乎没有惊动任何人。天哥钻回了帐篷，拉好了门，在微弱的光线下把碎纸片拼贴复原。纸片并不完整，中间和后面都不见了，仅存的部分上只有四个字：小心天哥。字迹周远远的，缺失部分的内容是什么呢？拿到字条后看完了撕碎的人又是谁呢？天哥轻轻地揉着太阳穴，这次徒步探险旅行看来并不太平。天哥这么想的时候，帐篷的外面又响起了脚步声，这次离他非常的近，似乎那个人就在他的帐篷的外面。天哥猛地拉开帐篷的门，可外面依旧是空无一人。对面的帐篷也拉开了一道缝隙，王亚雷的眼睛在昏弱的光线里格外的明亮，像两点鬼火。他也听到了脚步声，但从透明的窗看出去，却一个人影也没有看到。两个人的交谈声惊动了其他的人，帐篷的门都拉开了，原来六个人都听到了那个脚步声，但都以为是谁起夜上厕所。不过这脚步声也太频繁了，以至于张良时认定这个人是尿频肾虚了。原来阴森的气氛被张良时的话给化解了，